只想好好好好来爱你，心疼你如心疼自己。也许你明白我对你的爱，为何还要选择离开？如果不爱我，就请告诉我，为何还要让我难过？你想说什么？是不是分手？我已无力再去承受。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我欲哭无泪，伤痛向谁说？老天为何让我受折磨？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爱不是负累，也无路可退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。如果不爱我，就请告诉我，为何还要让我难过？你想说什么？是不是分手？我已无力再去承受。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我欲哭无泪，伤痛向谁说？老天为何让我受折磨？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爱不是负累，也无路可退，我只想好好爱一回。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我欲哭无泪，伤痛向谁说？老天为何让我受折磨？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爱不是负累，也无路可退，我只想好